好啦，咁啊，北打又睇咗一个好特别嘅一个表演，或者先叫演唱会。咁唔使咁有咩特别 set 系咯？咁就特别就咧，其实是一个公仔嘅演唱会嚟嘅。啊，咩话？咁啊，等北打讲下先咩啊？ 系啦，即系其实如果专业学名应该叫 Virtual Idol 啦，即系意思咧叫虚拟偶像嘅一个演唱会。我就觉得佢标榜就话系咪香港第一个咯，真唔敢讲。嗱，虽然初音嚟个演唱会，咁但系初音其实严格嚟讲喺叫即係我唔敢講，即係佢唔屬於叫 VI 咯，初音，即係唔係一個真係 Virtual Idol， 因為佢嘅誕生你知初音佢係其實係個即係係咪發聲軟件嚟㗎嘛，即係佢嘅背後。 唔係佢個軟件係啫，但係嗰隻公仔係一個 Virtual Idol 嚟嘅。 咁可以咁講嘅，係啦。 咁我唔理佢啦，佢呢個乜嘢都話第一次嘅 ，OK。 啊，咁可以咁講啦，即係咁就講， 肯定就唔 係。咁就係叫做流唔識讀啊，即係我又始終真係唔係啊，真係真心 fans 啊，即係希望大家可以糾正我。佢就 EGOIST， 即係我定義為 Egoist 啦 ，Egoist Live in Hong Kong 2018嘅，咁就係剛剛喺禮拜六嘅晚上，就嗰日佢就早啲喎，七點鐘就喺九龍灣九龍灣叫咩展國際展貿中心。咁我上次講咗，以為係 Coffee， 其實唔係，佢係直頭彗星啊，即係彗星係沙河，係即係意思擺到2200人嘅沙河。咁現場係爆嘅，即係意思係逼爆嘅。我相信我目測直頭冇吉位。咁而係入場係爆過，我想當年喺嗰度睇 Tommy 嘅，咁佢仲爆過 Tommy 入場。即係目測啊，即係我個感受啊。咁啊，七點入場入到差唔多七點三四到就開 show， 咁而七點三四好開 show 接近歌博歌，跟住就講少少嘢，再歌博歌，咁就即直唱到九點三，開開心心地完場，冇 encore， 咁啊完咗個 show。咁啊，現場嘅參加者咧，我相信咧，我可以都幾肯定，亦都幾 sure。我是全場2200人最大年紀，得唔得？咁啊，即係得我一個老餅嘅啫。咁我諗平均年紀咧，我就咁望落去咧，就嗱，我相信會有可能再細啲嘅 fans 嘅。不過始終佢嗱，先講佢客觀資料啦，佢一套都唔都大鑊噶。咁啊，不分呢個叫做價錢上嘅劃分區域嘅。咁啊，880蚊，哦，得唔得？拍咗800，你入得去都800零。咁啊，880入面佢點咧？入面其實佢有凳，佢係好過初音，因為當年初音演唱會啊，真係全幾位。咁啊，對於我年紀大咧，即係我當年我真係就算而家都係噶，即係你全期我真係頂唔順，我會要中間出去休息。 咁呢個唔係一個差啲嘅意思，因為好似話睇麥當勞都係企嘅。 系， 其实佢系俾你喺度玩啊，即系好似睇 show 嘅，喺度睇一路玩。 即系会堆到钱咯，但系佢而家因为你都知啊，譬如你话睇五月天或者睇啲 walk 嘅 big band 系人都企嘅，但系问题企佢本身你划咗位咧，咁你企你有少少选择嘛，即系好似我咁嘅年纪大，咁啊一路都企啦，摁啦，跟住但系有个位你都中间啲 break 可以叫坐，咁啊争好远嘛。即系当然呢个我个人啦，咁如果你后生仔，系啦，体能应付到个数。咁今次全部有凳嘅，咁而佢最正咧，因为咧你去過彗星就知啊，其實佢有啲叫做比較即係叫我 touch 啦，叫渣啲嘅演唱會咧，咁佢就其實就咁擠曬啲凳，其實個場係停嘅，得啦。咁啊出現咗個好嚴重問題，就譬如我啲矮嘅咧，前面一定遮嘅，係好離譜嘅，即係意思，如果前面即係譬如我即本身得個一六幾啫嘛，你知喎，咁你身高背全部都一七幾啦，根本上我係即係掂起只腳。先係隔腳望到上面表演者半個身咯，咁你好鬼辛苦噶嘛， 唔 係 你都 好開心。 佢 sell 咗個軍佬裝嘅啫， 同埋仲要摁喎， 係嘛？ 仲要摁喎， 係嘛？ 係我分咗揮完光牌㗎嘛，係咪先？咁啊變咗 Hunter 嗰個頭咧，個 大光，嗰個叫係大光頭咁樣。咁啊，所以變咗好鬼講下，兼咧我都叫做男生啦，我就見好多譬如拖友啦、拍拖嗰啲。咁女仔好多有啲人比較細粒㗎嘛，咁其實真係聽歌嘅啫，佢摁摁下佢淹沒咗喺背後框，咁呢個就係平嘅處理。佢今次第一貼身，佢係有個 slope 嘅，咁個 slope 咧佢係自己揾啲木台砌出嚟， 咁 意思咧係啦，而且仲有個貼身位，佢到開 show 你知啊，熄曬燈啦，咁佢做有串 LED 燈少少咁啊，俾你知道唔會劈親。咁佢仲一個 slop 嘅台，但係個台就不至於斜到演唱嗰啲叫做真係睇演唱會嗰啲咁斜 啦， 係啦，但佢就一個 slop 嘅，咁啊證明就一個 curve 咧少少一個，但係佢都好大嘅台階，即係譬如可能 一楷係有四行凳就為之一個街，咁、然後後面就高一高少少，咁有四行凳。咁我數過嗰度有24行凳，咁24行凳每行凳大概有58個位，咁你所以預眼見大概幾多人啊？2000多人應該係嘛？定我定 唔係咁？但係其實呢個係派飛嘅機會多唔多咧？ 其實我見啲人真係似全部大部分都買飛。 Okay. 但係因為我就屬於叫傳媒啦，我真係 cut through， 我真係唔係自己買飛，咁我就屬於叫傳媒場咯。咁傳媒就有個 counter， 咁我見都有啲行家嘅，即係都有可能 NTV， 即係啲同動漫有關嗰啲咁樣 kick cut 嗰啲。咁我覺得真係，因為嗱，當你如果去派飛咧，你未必個年齡層會咁準噶嘛。 咁你睇落去就似其他人係 同埋佢哋嘅家門的狂，同埋就睇出嘛，你派飛肯定唔狂熱噶嘛，或者你起碼唔熟啲歌啊， 分埋啲 歌， 分埋交係， 而且啲人熟啲歌，係啦，咁我都相信唔係派嘅，咁係啦，咁我頭先講錯唔係廿八，我記錯38。去38格嘅，咁38行就每行58個位，大概2000多人，係啦。 哦，冇 咁而係啦 ，OK 噶，即係我覺得個感覺係座無虛席，而又即係叫做預冠入場之後，大家等開 show 啦。咁啊7:40咧應該大概，咁啊終於入曬，咁然後就開 show， 咁啊開 show 熄燈著，咁一著咧就其實我佢未到最後著曬鋼管咧，我唔知佢個技術嘅。咁因為我都睇過賽音，咁我會直覺覺得其實係 hologram。咁 hologram 咧就需要喺個舞台度咧有塊45度嘅薄膜，得唔得？咁就即係因為我哋睇 stage 其實叫好似第四面牆咁樣，就係、是、永遠係大家向一同一個方向望去前面個 stage 嘛。咁個 stage 如果係 hologram 咧，佢係會真係會有塊，譬如個 stage 係透明嘅，塊嘢透明嘅。 係啊，薄即係真係當透明啦。咁打斜45度，咁好深嘅喎。即係個 stage， 譬如假設個深係10米咧，佢係由0米至到10米，跟住再直角45度咁樣向內咁樣一幅。咁因為咁樣嘅投射先做到呢個叫做立體成像喺空中嘅。咁呢個就係、是、即係叫 hologram 嘅技術。咁我一直都覺得係嘅。今次咁直至最後我完咗 show 啦，咁我開心啦，即係大家走去台前影相，咁我先。睇到佢個系統，佢哋今次係用呢、這個即係一幅好大型嘅 OLED， 得唔得？成幅嘅OLED 嘅液，即係你當液晶睇咯。咁但係佢個 OLED 咧都有啲設計嘅，因為佢會模擬到好似真實舞台咁咯，即係變咗佢其實個舞台佢都有深度嘅。咁而深度佢啲燈光嗰啲位置會做足嘅。咁但係嗰塊 OLED 好巧妙地擺咗喺啲前置燈組同埋後置燈組中間。咁所以咧變咗佢理論上配合個出嚟個效果如果好咧，佢都有啲前後景深嘅燈光效果嘅。 即 係 你預知佢係連個舞台都係假嘅，佢就唔係淨係投影個公仔，佢就舞台都係 real， 即係都係 virtual 嘅咁樣，係咪？ 應該係咪咁講咧？但係嗱，其實 唔係因為佢唔係透明噶嘛。 係咪透明㗎？ 咪透明， 即係成幅 OLED 係啊，但係佢可以係實拍， 面嘅嘢係假㗎咯。 係可以咁講。但係咁，但係佢可以實拍㗎嘛？即係意思佢可以現場實拍 live 融合㗎嘛？係啦，咁嗱呢度就咁啦，即係呢個就叫展示技術。當你著咗燈啦，咁我先講個表演嘅體驗啦。咁就呢個 Eagles 就出場啦。咁我出場就黎才嘅 Konnichiwa， 我係 Under Friend of Hong Kong 嘅咩咁樣。咁而憑住佢同現場嘅互動，咁現場你問我都有唔少 core fans 係講日文嘅。咁而啲 fans 嗌呀咁樣 kick 佢係即時可以同佢日文，但係佢嗰個人係講日文㗎，咁而即時係有日文同佢對答嘅，咁而又我又覺得就佢喺成個跳舞表演入面反而係有少少好似個 Eileen 咁樣，係有啲甩，即係有啲動作上有少少叫做可能過一過， 即係可能就一集 頭單位就一集係啦。嗱，憑住佢有一啲位少少窒，同埋我見到佢其實如果專業判斷啊，佢個口型同佢真係唱歌嗰下係有，我相信有譬如0.1秒到毫秒嘅差距嘅。咁呢個其實幾仔細睇先睇到，咁但係我做啲行我就特別留意，因為我哋 Eileen 其實都有。咁所以我覺得咧，憑住呢3點，我覺得其實佢一個現場嘅 即係現場嘅 motion capture 技術， 即 舞台後面 即拍即出， 係 exactly 有歌手。 佢一定係咁㗎啦，呢、這個唔使估喎。 哦，咁係 佢冇意思㗎。 但又咁，咁係可以咁講。但係咧，好多人都話其實佢話係，佢可能有機會係部分， 哦、 即係意思啊，即係部分對答就梗係現場同你做互動啦。但係到到播歌嘅話，你可以係播到。 咁呢個就唔知啦，呢、這個。 係啊，因為其實你播歌佢都係嘅，佢啲歌其實襯底咧，咁佢都不過佢中間有幾鑊就係叫做同翻。真實舞台做翻個，即係你當好似Comic Key 勾咗阿 Eagles 出嚟，咁但係即係喺個真實舞台度，咁睇得到後面即係一個吉嘅真實舞台，但係有少少景深嘅，咁你睇到佢又會喺度張凳度啊，又可能飲水咁之類，咁但係其餘嗰啲其實都係播緊啲好似 MV 嘅啫，咁播啲咩咧就係隔鐵城啊，我原來去就係喂和諧同埋呢個唔鬼咗咁緊似啦，就師姐的帝國啊，即係佢係專唱啊Ethan計劃嗰啲。嗰啲歌噶嘛，咁類似咁樣咯，咁佢又真係襯翻嗰啲 MV 嘅啫。咁另外就可能就有啲勁嘅歌後面冇似有啲，即係嗰啲電腦啲激光喺度喐嚟喐去啊，後面有變幻莫測有啲咁樣嘅 motion graphics 咁咯。咁係嗰科 嘅 啫，冇錯。咁就係憑住佢有少少毫米差距，我兼佢其實啲動作有少少係會係甩。咁我反而覺得。如果佢係做預設動畫，佢反而呢啲一定修正曬啊嘛，同埋佢肯定唔會對翻嘴喎，唔會有少少甩。咁我反而要調翻轉，有少少瑕疵，我覺得 現場唱，你知佢 係啦。咁我相信佢。咁而同埋我留意到咧，個舞台比想象中其實佢係褪前咗好多嘅。即係意思，譬如正常佢，譬如呢個科啦，個舞台應該係貼住捧場，咁再可能突出嚟，譬如假設30米啦，咁後面梗係有啲有個後台我嚟擠道具咁啦。咁佢正常30米咧，佢呢個我成日覺得佢成嚿嘢褪咗前咗，我哋嘅觀眾第一行嗰位係向後褪咗，咁我估佢偷多起碼成差唔多接近10米。咁我推測其實後面咧，佢係 set 咗一個空間，個空間應該同佢出嚟 on show 個舞台一比一嘅，咁先計到個物理距離嘅。咁而佢上面係裝曬，係我之前我話我公司做唔到嗰種就叫做光學捕捉咯。咁佢係直接 live 嘅光學捕捉，佢係一個現場 show 嚟嘅。 即係可能佢就係喺個熒幕嘅後面嗰個舞台就係真係演出啦咁樣。 冇錯。冇錯，咁而做到一比一，咁佢啲位一定準啊嘛，係啊，佢行到邊咪等於你前面投出嚟，或者叫 OLED 成像出嚟嗰個位咁樣咯，咁佢入面都做得靚嘅，佢好多都即係有啲叫做景深上嘅移動啦，即係行前行後，行左行右，跟住又轉身啦，咁有啲動作咯，咁但係因為我都睇過初音，咁又睇呢、這個，咁我覺得 Eagles 佢有啲唔同嘅。初音咧係好明顯，佢一早話俾你聽呢嚿嘢係虛擬嘅，咁佢所以佢反而佢用佢虛擬偶像嘅特性咧，佢成日玩一啲叫做秒速換衫，同埋秒速瞬間轉移嘅，即係會明明喺度唱緊配合個音樂，不哩哔得叭叭叭叭咁啊，跟住左右左右右左右咁樣，即係喺個舞台嘅兩邊，其實冇可能嘅咁，但係一秒就走出嚟嗰邊咁啊，咁啊玩呢啲咁啊，大家配合啲型歌舞嗌曬咁樣咯。咁但係呢個你所面我睇到咧，佢個定位係人都知道佢移，但係佢就當佢係一個真實人類，所以佢係會攰，佢亦都會咧好似正常啲人唱完歌咧走去後邊咧飲水。咁佢個台入面有張凳咁，有杯水咁樣，咁佢就真係會行埋去。 咁如果你話佢係其實真係現場唱，佢只係 motion capture 咗，佢用咗第二個樣喺你面前出現啫嘛。咁佢梗係要飲水啊，大哥。 係係係，咁所以係啦，所以我就話我所以推斷係咁嘅其實啦。咁而因為咁咧，加上佢咁樣咧，佢個設計咧，佢就唔係走錯咁呢隻啦。佢就都當正佢一個真實嘅， 唔係其實好簡單啫。你咁講係咪真係佢真係龍小菌啫嘛？不過佢就唔係個人著咗件嘢蒙面，佢只係用一個即係用一個 技術 啦，係 啦，即係係啦，捕即係動態捕捉技術咯。即係 佢用咗一個公仔嚟代表咗佢，咁但係其實佢做緊咩動作，佢咪做緊咩動作。 冇錯， 佢係的確喺現場做緊表演嘅。 係啦，咁佢先可以做到咁互動。咁而佢個做法就係 初音就唔係啦，初音就根本就整好晒。 係啊，初音好明顯係整好晒。係。 唔係後面有個真人，佢只不過 冇錯， 即係輸入咗一大堆啲嘢入去，咁佢咪喐咯，咁就唱。 係啦，係啦，所以個呢場其實唔同嘅，同而家嘅 Virtual Idol。咁即係而家個呢個形式，咁佢變咗佢當佢真人唱歌咧，其實佢嘅舞步 同埋佢成個表演咧就冇倉咁浮誇，或者咁起碼佢換衫佢都好正常咁換，特別佢係會熄咗 stage 燈黑咗，跟住啲人等啲下面啲人拍手掌，跟住突然播音樂，跟住著翻燈佢換咗衫，得佢又 會 係玩啲 不斷喺個工 係啦，即係盡用 virtual 嘅效果係咁變咁啊，冇呢啲咯。咁而原來後屘睇翻維基先知咧，其實原來佢次次表演咧一定呢四套衫嘅，咁佢就真係換咗四套嘅今次。系啦，有套咩金鱼服，跟住话黑色连身裙、白色连身裙，又黑色 T 恤加短裙，就紧嘅呢四套。咁所以我就见啲人哇喺度系咁嗌，跟住好 high 嘅，做咩换齐四套嗰下好 high？ 咁我又咪真系即系自己了解不足噶，咁但系我喺现场都感受到嗰种气氛。咁如果系咁咧，咁我开心啊，因为我都系想嗌零少啲衫啊，因为成日换衫好贵嘅成本。咁呢个开心嘅，即系证明咩？即系衫啊，不用多，最紧要即系个角色个设定啦，同埋 不用多，但系你要得喎、 啊。啊，咁系啊，啱，呢啲啊， 就 即系我都好尊重大家意见，我啊， 你唔得咧就最好有一百套，你明唔明啊？即系你嗰套嘢，你嗰啲女主角好得，你唔使好多个。但如果你女主角唔系好得，好普通咧，你一百个俾佢都得嘅。咁你咪等佢自己中意边个拣边个咯。咁你其实 AKB 48好明显都系咁啫嘛，吓系咪？ 系啦，咁啊，讲讲个 show 啦，咁个 show 咧，佢就咁啊，嗱，我啊觉得佢都几个模式都几重复嘅，咁佢系一定快歌，跟住就慢歌，快歌慢歌讲嘢，得啦，咁讲嘢就好强调嗰种互动嘅，咁而都睇得到，即系好似睇一个日本嘅偶像嚟咗香港开演唱会咁样咯，即系虽然有讲好限量嘅粤语，咁但系下边啲 fans 又会日语，可能嗌啲日语，咁佢又会即刻有啲反应，咁又系嗰啲。咁但咁講少少之後，跟住又係快歌慢歌， 指揮佢哋喺度跳喺度嗌啊嘛，即係嗰啲。 嗱，但 係應動員下邊啲人咧。 冇錯啦，應援就有啦。嗱，因為咧我特別啲嘛，我本身都即係我自己係五月天 fans 啦。咁但係就我又睇 BigBang 喎，咁但係同期我都睇 AKB48 嘅喎。咁咧我覺得嗱喺熒光棒應援咧呢、這個 Eagles 係有 fans， 亦都係有叫做即係應援隊長嘅，相信。咁佢哋係齊心嘅，都 會 嗌嘅，係啦係啦，佢哋會打。咁但係咧喺個成個熒光棒應援嘅舞步咧，咁就與 AKB48 嘅 fans 就比了下去啦。因為 AKB48 嗰啲熒光棒即係堪稱化境㗎嘛，即係佢冇個熒光棒舞到好似雙截棍咁強㗎嘛。咁佢嘅舞步應援係簡單嘅。即係我以我嚟計，我唔係好熟啊！我見到現場都幾重複嘅，係都係嗰幾套動作咁。 即係唔會太複雜。 其實三首歌都係咁應門嘅。咁我覺得呢度就即係如果睇熒光嘅棒嘅舞動就同 AKB48 嗰啲 fans 係爭好遠嘅。咁而佢嘅歌個可能首雖然有啲唔同啦歌詞，但係佢個背後個拍子都好相若。即係快歌就一定係呢個 beat。慢歌一定呢個邊咯，咁佢慢歌個應門就係咁樣舉高隻手， 左右 揈，就右手又舉高，即係舉嘅啫，咁啊就係 keep 住一個好慢嘅舉落啲動作，去到 左右揈嗰啲， 係啊，唔係左右揈，佢又玩上下揈，跟住有啲位當佢係慢歌拉音，佢就會定咗喺度，咁啊大家舉高隻手定咗喺度，咁同埋轉色咯，佢哋會有啲幾統一嘅節拍，就佢哋會轉熒光棒顏色。咁啊要先講啦，嗰支熒光棒啊誇啦，因為咧我都有啦，五月天演唱會支熒光棒68蚊嘅啫，佢就博你買兩支，因為佢啊標榜每人要揸兩支，咁樣68×2都係講緊1136啫，咁啊 BigBang。都誇啦啩，都係188嘅啫。呢支咧，我去到現場啊，買唔到，280蚊一支，仲要標榜每人兩支。我去到現場就人人兩支，我就冇，得唔得？我唔係唔想買啊，即係雖然我係唔使俾錢買飛咁，但我都諗住你知人人都喐，你冇嘅尷尬啊嘛。咁我係去到，因為我都遲，我差唔多7點，即係我最屘我係7:12到已經尾嗰陣排隊入場嗰陣咯，咁賣曬啦已經。即係已經真係冇，佢可能預貨預得好，即係因為佢真係長啫嘛，咁可能冇乜鬆動。咁我就真係冇熒光棒啦。咁我見人人揸兩支，諗下880蚊入去揸兩支都起碼五百蚊。 你後備自己帶兩支去啊嘛，唔同色嘅。 咁啊，不過佢嗰支佢又變色。 你帶兩支嗰啲咧，人哋Top Gun咧喺度發射㗎 F14 嚇， 咪有人喺度 食嘅。哦，即係喺個飛機。 唔係好養眼㗎，你 轉兩個 色， 咁樣對出嚟喎。 你自己做一套唔同嘅動作嘅。 係啊， 人哋當你踩場 啦。 飛 咁樣嗰啲。 或者攞兩支 lightsaber 去都得。 咁佢就 喺你後邊。 好鬼嘈咁喺度揈， 好似喺度揈， 跟住喺度打咗啊！ 佢有少少特色嘅，佢嗰支荧光棒灯咧，系啦，佢嗰支荧光灯就会比正常演唱会就矮短啲，但系又粗啲，所以佢有少少 嘅， 系唔同嘅。咁同埋佢写住就 Ergo List 咁样咯，咁我即系我相信可能会唔会去货稍后，因为后期佢出最后 ending 佢出咗个 tour 嘅。佢其實呢一站係其中一站嘅，跟住又就會走好多國家嘅。不過就我見就冇北美，就未去到 New York， 又未去到即係嗰個咩 Pension。 咪咁佢去咗邊度啊？佢實質 去咗日本就行咗好多地方啦，即係列曬出嚟啦。咁我會去台北 亞洲啊，或者咁講。 咁出唔到啊！我見到我眼見就出唔到啦，係啦，即係新加坡係啦，曼谷仲有係啦咁樣咯。咁啊，跟住其餘就咩咯？國內都未有。我見就係國內都冇咁樣，係啦，諗未知啊，可能未打開國內市場。 國內有啲自己㗎嘛，因為 類似啦咁樣。 佢哋自己都有幾個呢啲咁樣嘅 show idol 啦。 自己個。 咁啊係啊，如果你 VI 就好多，國內其實都多講真，係即係，但係未必可以去到呢個級數。 48咧，有啲係即係初初都係同 AKB 嚟攬住，而家都脱離咗自己搞啦。 係自己啦。 有啲係直情係自己 set up 啦。咁根本你呢啲咁嘅偶像嘢，而家如果你講國內，佢哋好多，即係你當係自己嗰度你都有一個，即係例如上海有上海嘅，北京有北京嘅喎。 冇錯。 係啊，即係佢唔係話中國係意思係一個啊，佢係每個城市都有啊，廣州都有自己嘅廣州四十八嘅，你有冇聽過先？ 係，知道。 係啊，咁佢嗰啲都喺即係嗰度都有一班人睇㗎，係啊。咁你仲未計嗰啲唔關四十八事嗰啲咯，即係自己嘅組合。係。咁你自己又有幾個好似初音咁嘅公仔嘅喎？唉，好得人驚啊，多到係咁你調翻轉係你要打入去咯，係啦。不過當然你日本如果係真係夠 hit， 佢就一定得。咁但係呢個嘢到底日本算唔算好 hit 㗎？ 我真係唔敢講。咁我估佢開咗演唱會又行，但係日本都行咗東京啦、福岡啦、大阪啦、緊啦，即係關東關西，跟住又北海道。咁我睇 佢有佢自己一班人咯，我只可以 係啊，我估係咁，係啦係啦。你話未 hit 到受到去叫大眾咁，我唔敢講，即係可能 AKB 都其實唔係大眾啦，老實講，佢真係靠自己一班狂迷，一人買過百次碟咁嚟支持住嘅。 係啊，真係 啊。你話係咪其實真係全日本人好中意 AKB？ 其實我覺得係唔係咯？ 系，不过 AKB 我真系好受欢迎，我唔敢讲。 啊，唔系，真系 即系啦，系唔 真系？其实系唔系，即系你唔系以前你讲受欢迎咧系普及噶嘛？ 系，明白。 而家讲受欢迎咧系佢系搵到钱啫，咁但系其实佢系有一栋人嗰一 group 人系咁拱钱落去，每人买几百，即系佢， 即 系佢每人睇好多次。嗱，咁我觉得呢一件事咧系两样嘢嚟嘅，即系你睇黑豹睇五廿几次。咁同人哋普及啲人出去嗰度戲係兩樣嘢嘅，即係你有班人可以令到佢個總票房或者佢個總銷量係去到某一個位，咁但係其實原來佢係每人重複咗過百次喎，係嘛？咁當然如果你話呢個係金唱片嚟嘅，咁你淨係計銷量，我冇得講。但如果你講咧，呢個係咪一個普及受歡迎咧？咁呢個係兩回事啦。你只不過有班狂迷黐咗線咁樣去，即係去拱錢落去啫嘛。咁係咪個個人都咁中意？其實有人唔睇呢啲嘢喎。 系 嘛？ 明白，咁呢个都系咯，可以检即系系咯，你知。咁我讲少少佢咩？ 因为啱啱你讲 A K B 啊 ，Sunny 都话而家又话咩选嗰个，你话咩而家最受欢迎嗰、那个 吓、啊、总选权 系 新嗰、那个。 咁其实嗰个都唔系话即系，我哋都唔系咁识啦，即系可能系喺啲 A K B 有份演出嘅剧里边，佢都唔系做女主角嘅，系即系例如嗰个豆腐出角嗰个女主角，反而系咩第三啊定第二啊？ 唔识喎。 嗰、那個好似係第三啊，好似係第三。 咁你話你又話其實佢哋有好多其實係啲人造票㗎嘛，即係造票意思即係佢就係咁買好多隻飛咁嚟投咯。啲狂唔係啦，因為佢咧唔係一人一票㗎，係你買得即係你好似買一次碟就可以投一次票啊，佢就係咁啊。系啊，咁如果咁讲，即系哦，即系我中意选 Donald Trump， 我可以一人投一百次票，我就去买一百次嗰个投票权翻嚟都得嘅。咁你觉唔觉得呢个系一个公平嘅选举咧？好简单啫嘛，唔系一人一票，系咪一个公平选举咧？你自己谂啊。 明白。 好简单啫嘛，系咯，系咯。 好，咁啊，跟住我就如果系咁就嗱个 show 就咁啦，咁啊现场个气氛就系、所有人都好投入嘅，亦都即系凭住。 現場型嘅。 相信佢得嘅一定係。 係啦，即係憑住現場嘅表現，我又覺得即係最唔投反而係我啫，因為始終我就唔係好識曬佢啲歌。咁但係咧有幾首我噏唔出名啦，但係都去某啲 melody 我都自己聽過嘅。咁即係證明都即係可能喺動漫界別咁總會聽到呢啲歌。咁ending 個氣氛係有幾首激昂歌，就配合啲燈效係咁閃，咁現場啲人就知啊，係咁嗌，跟住有啲位又一齊唱嘅，又係嗰啲啊呼啊呼咁佢咁嗰啲咁樣少少下面嗌完佢又會接唱嗰啲，咁最後又好冇燦爛咁樣就完場咁樣咯，即係預就咁整體氣氛 OK， 咁而個歌量真係我見佢真係好多，因為佢都唔停嘅，佢唔同真人演唱會，咁佢真係歌接歌接歌，中間係只有可能停十秒，咁我換咗件衫又禮，咁然後就可能講少少嘢，有啲互動，最多可能兩三分鐘，跟住音樂又起又唱，咁真係完全就話堅嘅，冇 break 過。咁係中間有個位嗱係就息叫休息，俾佢休息。咁我哋下面又會啲應援又會一齊嗌口號，嗌名咁嗌可能嗰度搞咗我諗即係休休啦，三四分鐘之後就又出翻嚟又唱，咁跟住又唱到尾啦咁樣。咁變咗係個歌量好足，而又係一個我見到係 fans 好滿足，個個睇完好開心啊，跟住喪影相啊咁之類。咁要留意啊，佢就個保安個設定咧，接近就五月天咁嚴嘅。咁月天今年就係佢擺好多人咯，佢係將個場區分咗好多格，咁而中間係有少少通道就火工人員穿梭，咁佢就一有人舉機影相，佢就揦眼好鬼光嘅電筒射住你個芒嘅，咁等到你影嘅影像都會 disturb 之餘，然後就會講唔俾影相唔俾影相咁樣 disturb 你，咁你有時你知自己樣衰咁你又唔會影，咁佢就嚴禁盜錄嘅，咁我見現場好多 fans 都偷雞咁想即未必係 video 啊，影眼照都即刻俾佢阻止咁樣。咁當然去到最後就俾你影啦，開咗光管。咁開咗光管咧，那個人 Eagles 已經不在啦。咁但係只不過彈咗去個呢個 tour 嘅個 list 啊，即係嘅邊日會去邊度咁啊？而家四月即係幾多去咗香港咁樣之類咁嗰啲咁嗰個。係啦，咁嗰個加埋個 logo 咁樣就俾影咯，咁然後嗰度之後見啲人個話係咁喺個台前啊，又擰轉咁樣，跟住喺度好滿足嘅，總之見到係一個即係現場啲人睇得好開心嘅一個 event， 咁我覺得某程度上已經成功嘅，即係係咪先？咁佢應該動員到佢一場滿座嘅人，而所有人睇完都滿足，咁我覺得係一個好成功嘅 event， 咁呢樣就我就體驗到。咁而個商品銷售情況咧就好誇張啦，因為後屘出到嚟咧，我連一件 T 都買曬。只有一件 T 我都買唔到啊！咁佢好多 T 嘅，有 T 就係呢個 Eagles 啦，咁啊緊嘅啦，即係 Eagles 可能 cost 咧，又 call 個食鬼喎，即係個 Madman 喎，即係食鬼喎，即係 PACMAN。咁咧又有個叫做咩Outer Eagle 嘅品牌同佢有 cost 嘅，跟住然後另外仲有因應香港呢個 tour 限量版 Limited Hong Kong 2018嘅 T， 咁啊仲有幾種款，咁啊全部出到嚟已經冇啊！系啊，咁啊，跟住仲有咩大阪名古屋限定同埋東京限定兩款特別嘅又冇曬，咁啲 T 啊又唔係算貴嘅，即係以 con T 嚟計啊，就290蚊，咁啊合理咯，一件 con T。咁另外仲有啲就係嗰啲我不嬲喺演唱會精品類別，我覺得最廢，亦都以響應環保，我就希望全世界演唱會都唔好再做嘅，就係嗰啲所謂嘅毛巾。 毛巾都， 我真係 keep 幾條五月天 ，keep 幾條 H 牌五月做乜？我人成世人我都唔會拿嚟跑步，攬住條五月天噶嘛？我真係唔知道，即係嗰啲毛巾真係為咗我都唔知係 出啲衞生少少嘅，第二啲筋可能會好啲啊。係 啊，即係類似咯咁啊。咁啊，但係佢毛巾都做好多款喎，佢今次又即係又係有Hong Kong Limited 嘅，同埋就本身有幾個。本身可能嗰啲 brand 咁樣，咁總之咁幾款我毛巾都買曬嘅，咁啊跟住我能夠買到咧就個plastic bag， 係膠袋，係個膠袋都90蚊嘅， 唔係啩？ 係，但係佢又唔係，佢嗰啲你叫靚嘅膠袋咯，即係個接近好似即係啲大啲 索袋嚟嘅，索嘅膠袋似係嗰啲誒長跑可以俾你擠多啲行李。 哦，咁嗰個就唔係膠袋，我係你講嘅微康嗰啲啊。 不至不至，咁但係佢又真係塑膠嘛。咁而佢個面都有 design 嘅，即係有設計有成咁樣。咁個90蚊成為 運動袋咁啦。 係啦係啦，運動袋咁啊咁咁啊係啦。但係佢係嗰啲即 係唔係背心膠袋， 係唔係背心膠袋？係啦咁樣。咁啊冇啊，咁啊基本仲有就有條最 hit 就係個除咗個。嗰、那個叫做熒光棒之外，就係嗰條手帶，佢嗰條紅色、黑色手帶，咁兩個，咁啊又係冇㗎啦，咁係啦，咁可能我啊冇乜經驗啦，就太遲啦， 因為 啲人好似係有啲係一早出嚟買嘅，或者揾人幫手排隊買咁樣嘅。 通常呢啲咧，佢喺香港站咧，其實嗰、那個呢啲goods 嗰個數量其實唔係真係咁多嘅，所以你通常就係要一開波就要去排，甚至以前 Love Fly 嗰啲係要隔夜就要嚟排定咁樣嚇、啊，你當日去到基本上你唔會見到有嘢買咁滯嘅。 即一衝入嚟一開閘就要買去買啦，係嘛？ 係喎，同埋佢因為佢真係得一場咧，咁我估佢真係限，佢唔敢噶嘛，即係佢唔敢要咁多啊嘛，咁係咪即係你冇第二日買噶嘛？係啊，但你話譬如你五月天啊、Big Bang 嗰啲啊，即係預一早預可能連開六場，咁佢變咗咪好多貨咯。咁即係我會咁諗咯。咁呢啲就係咁啦。咁而你問我最後都一窩蜂湧曬出嚟啊，跟住上旅遊巴啦，即係旅遊巴，因為九點啊嘛，就接駁去地鐵啦。咁啊散場就其實九點準時九點三散啦。咁佢真係七點三四開 show， 咁足兩個鐘，咁而冇 encore 嘅真係。即係當佢唱完播曬嗰啲演唱會名單，出完個 tower list 全場熄著燈嘅。得個世界光嘅得唔得？連一絲俾你喺度嗌 encore 嘅機會都冇，咁就著咗燈，咁啲人都影相，咁跟住然後就散。咁然後就我聽到，真係因為我咁嘅年紀，我好中意聽下即係而家年青嗰輩點啦。咁我喺個旅遊巴度，咁啊見到側邊好多人喺度討論啦，好唔好正啊咁樣。咁佢哋即係好多都係啊，即係起碼好滿足，亦都喺度回味緊，又講下咩邊首都有唱喎，好有驚喜啊咁之類。咁但係佢講呢個唔係好明啊。 Okay. 就係咁咯，咁啊變咗 OK 嘅，即係整體個感覺，我覺得就真係幾 high。我真係覺得，如果講現場氣氛，佢仲好睇過 Tony， 即係如果你話喺嗰邊同級嘅演唱會嚟計，係啦係啦咁樣，就係咯。 咁講啦， 咁啊即係證明我都開心，即係證明 Virtual Idol 有得做啊嚇。咁、當然即係我嘅 Idol 就同呢啲級數仲爭，有待學習，仲係萌芽嘅階段。但係起碼呢個 business model work 嚇、啊，你諗下2000個人，每個880。 唔係，其實你要進化到一步咧，就是、前邊嗰個係 I 零，其實後邊唱緊嗰個係不打咁就得啦。 嗱，我諗變聲軟件一定有嘅，即係我哋 嗰個佢已經 用 變聲啊。其實佢而家日本有啲佢係嗰個 character 咧，即係其實你邊個人埋去嗰個麥度講咧，都會變咗嗰個聲嘅。即係佢唔 係我知我知我 即 係呢個我知呢個 AI 智能系統啊，係啊呢個 AI 即係 AI 叫咩？真係咩？係揾咗本身嗰把聲錄咗某一即係一紮字組，跟住然後咧你打乜或者你語音輸入啲乜，佢都會用翻佢嘅聲，係啊係有呢樣嘅，係有呢樣。 的確你就算埋咧老鹹佢都會可以做到嘅。 系啊，冇 错。咁跳舞亦冇人话一定要系女噶，咁我做翻嗰啲动作。咁跳舞啲动作又唔系啲好，一定系啲好咩？咁你可能男人都可以跳到个 part 舞噶喎，冇话冇问题噶，系咯。咁有冇话唔可以后边嗰系麻甩佬咧？有。即其实你即系睇咸蛋超人啫，你真系咁 care 嗰、那个即系嗰个皮套演员入边嗰系边个？嗱，当然中意嘅人佢会都会睇噶，因为唔同嘅皮套演员佢个身手同佢个。身形有分別嘅，即係佢哋追會追埋嘅。不過即係你話，但係如果 OK， 咁如果你話你嗰個其實係不嬲都係你嚟嘅，即係其實嗰個 I 零不嬲都係你嚟嘅，即係我冇話過係女嚟嘅，咁就 OK 嘅。即係其實佢要幾 stick with 翻個 artist 㗎。其實我覺得係，即係其實你個 artist 其實唔係女都唔緊要㗎，其實唔緊要嘅。佢哋覺得，咁但係你成日轉就有問題啦。反而即係我其實冇㗎，我求其揾條友就係 I 零啦。咁其實呢個會傷害有傷害。 知道，我都覺得係啊，即係好。 即係等到呢個egoless 啊，你叫佢做。佢其實後邊嗰個人係同一個人嚟㗎嘛。即係等於你冇理由喂你個龍小菌，其實次次都唔同人扮嘅，咁你咁 樣身高都次唔同咁樣睇得出咁樣。 即係睇得出嘅，且我上次睇到都俾把聲都唔同嘅，咁你唔係我就係認住嗰個造型㗎嘛，唔係佢有個特別嘅造型就算，咁佢始終唔係無面超人， 咁蒙面超人就你睇平時啲皮套鬚，咁你一定唔係你睇電視入面嗰個皮套啦，即係嗰個皮套演員都唔係每一集都係佢嘅，都的確係可能有時主要係佢，但係有時都會唔係佢嘅。咁即係你平時睇皮套鬚，你就唔會要求呢樣嘢嘅，因為冇可能嘅，佢一定係另一啲皮套演員演㗎啦。咁你總之佢係扮演翻個超人咪算數咯。咁當然咁嗰啲係PSD 細路仔居多嘅嗰啲鬚油。咁呢啲就可能你會同嗰個 artist 本人嗰個 connection 會大啲，即係佢 virtual 啫，但係其實佢呢隻 virtual 唔係真係 virtual 嘛，其實佢係後面係個真人㗎嘛。係， 冇錯。 佢即係唔用佢真面目示人啫嘛，所以我點解話咁樣係等同於龍小菌呢？因為其實龍小菌就係自己著咗件嘢遮住，佢呢就用一個電子嘅方法遮住咗自己，即係咁啫嘛。咁但係其實佢係真人嚟㗎，佢唔係 virtual 喎。所以佢其實啦，咁係咪算係 virtual idol 呢？我有啲保留嘅，調翻轉。係。係啦，咁算唔算 virtual idol 呢？ 係。 咁如果咁都算 virtual idol， 咁一早林明鼎同小忌廉就係啦。佢唔係電視，佢卡通咁啊，咁佢見到嗰、那個咪其實係林明鼎叫咩名話？叫做嗰個唱嗰個叫咩？係又唔記得咗叫咩名啦，一時間嚇。咁其實係佢嚟噶嘛？ 係，明白。 係咯。佢只不過咁，佢出現咪用林明明咁嘅樣出現啫。當然佢唔能夠 real time 啦，因為佢係用卡通要畫咗咁。咁但係其實後面係另一個人嚟噶嘛。咁其實即係佢自己都話唔想人哋當佢係林明明㗎，即係當聽佢演唱會嘅時候。 係。 即係林明明係另一個人嚟嘅，佢認為咁，但係其實佢都冇乜邊次演唱會唔唱海有幾耐。係 唔唱林明明嘅歌。 係啦。明白。咁變咗即係其實擺脱。就擺脱唔到嘅，咁因為佢就係林明明啊嘛，其實，咁只不過林明明係佢扮演嘅角色咯，咁所以其實係咪 virtual idol 咧？咁嗰時佢哋都有咁講噶，都話係噶，即係小忌廉同阿林明明，因為嗰時小忌廉同林明明係有出出過一啲唔係唱歌嘅碟噶，即係林明明有一隻係叫做 Miss DJ， 咁佢係做咗成個節目咁樣嘅，即係大概一隻碟嚟噶，咁佢裏邊就好似佢主持一個電台節目咁樣做法嘅。咁佢就用林明明嘅身份去咁樣做囉。咁其實而家有唔少嘅嗰啲做嗰啲女仔古仔嗰啲 character 嗰啲，即係嗰啲聲優啊，佢都係用返佢嗰個 character 嚟做電台節目㗎喎、 哦。 其實好普通㗎喎呢樣嘢。 係 呀。咁如果咁講，即係咁佢哋一早已經係 virtual idol 啦，如果係咁、我唔 care 你個 virtual idol 係畫出嚟就係 digital 圖咁嘅分別啫。咁點會呢個係呢？咁你可以 claim 囉，但係我覺得其實呢啲唔算係嘛，我唔知啊，你睇你點定位嚇？係 啊，即係點定義咯？ 即係調翻轉另一邊， 即係其實應該係咪 AI 先係啊？ 獅子王嗰套佢又話自己係真人電影，咁冇人喎，咁真人電影嚇即係冇人嗰套就話自己係真人電影，係啦，明明係有個人咧，後邊嗰個咧，佢就話佢係 virtual idol 咁，我拗曬頭咁，係咯，唔係你想講咩？你話 我就諗緊，如果係譬如刻意講，會唔會其實係諗住背後其實 AI？即真係 AI 智能咁先係真正 咁又唔係一定咁但係你實質上嗰度條表演緊係個人嚟㗎嘛咁你所以你搵個公仔 mask 上去啫你 mask 嘅方法唔同㗎嘛係囉咁 anyway 啦即係其實佢 exactly 咪即係等於獅子王即係等於阿 Sisa 咁你係個真人喺後面做咗演出咗我 mask 上去就變咗一隻猩猩或者我 mask 上去你 mask 上去做乜都得㗎你 mask 上去做猩猩又得你 mask 上去做獅子又得你 mask 上去做另一個人樣或者你 mask 出嚟做翻佢自己个样 子，系，即系你明啊？谭咏麟咁样自己行， 跟住用电脑又整翻啲个谭咏麟， 系， 你明唔明啊？即系你喺前面都见到个 digital 嘅谭咏麟喺度遮冚星遮冚星咁，但系其实后边真系谭咏麟喺度做翻。我想问下呢个系咪 virtual idol 嚟嘅？ 明白。 唔系啊？ 系。 嗱，好简单啫嘛，只不过你换咗个咩样子上去，咁但系其实后边佢真系个 artist 喺度唱紧跳紧。咁我 appreciate 佢係真嘅如果頭先不打話原本以為佢中間一段其實係偷懶到佢咁唔得啦咁唔得。咁但係意思即係佢定義上咦咁呢個咁算唔算 virtual idol 呢我係問緊呢樣嘢啫。 明白。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即係你唔出真樣嘅歌手咋嘛咁點。咁好簡單啦嗰時咪有一對上次呢喺呢個初安啊第二集啊有出現過㗎嗰兩個即係玩係咪因為電子音樂啊算啦。佢咪有兩個人戴住兩個機械人咁樣嘅面具㗎嘛一個金色一個銀色㗎。係。 有冇印象啊？ 系，有有有。 吓，咁嗰两个系咪 Virtual Idol 咧？ 系。 嗰两个系蒙面歌手。 嗯 哼。 其实当然佢喺里边佢扮演咧只系两个机械人，咁但系呢个只系个角色设定嚟嘅啫。咁实质上有两个真人，佢只不过戴咗个头盔啫嘛。咁咁佢系咪 Virtual Idol 咧？ 嗯。 系咯。咁簡單啫嘛，咁如果而家 OK， 佢唔係個真人就咁帶頭一行出嚟，我係揾個電腦做咗另一個好似佢咁嘅款嘅人，企喺前面代佢做，但其實喺後面佢 exactly 做翻同一個動作，同佢實質係唱歌啊嘛，咁呢個係咪 virtual idol 咧？嗱，大家可以自己諗下，係啊，自己諗下，係係咯， 冇錯。咁啊，另外我依度少少補充啊，講翻啲資料性嘢。咁原來 egoless 咧，其實唔係指你見到嗰個表面形象噶。原來 egoless 咧，其實來自一個日本商人音樂團體，咁係由一個曲詞作曲家 RYO 同埋唱嗰叫 Kelly 組成嘅呢個音樂組合，就叫 egoless。佢亦都公開承認，佢而家你見到嗰個外形咧，其實係來自。就係話佢好似話呢個創作團就喺幫一套動畫做嘅第一首歌入面就罪惡皇冠入面嘅女主角就叫色蝶色啊木字邊一個蝶咁個蝶啊跟住色就我唔想叫點講。咁啱啱查過係啦咁出名嘅咁原來佢係咁即係佢係一個咁樣嘅。 咁如果係咁佢咪真係林明明囉我記得林明明後面嗰個係叫范島真理。 係啦佢係真係啦即係似阿 Tasco 你講嗰個點啊咁樣。 范島真理啊當年喺超時空要塞故事發生大戰嘅嗰個時間啊其實喺香港開緊演唱會。但是用范岛真理的身份开演唱会，亦都有上我啲网台节目做过访问，但不过系冇乜人听噶。即系一个超时空要塞嘅历史时刻，佢竟然喺香港开紧演唱会。系，咁事实佢应该喺度唱《海有几许爱》啦，应该要系嘛？咁但系其实佢唔系用林明明嘅身份咧，即系佢用翻范岛真理嘅身份。咁嗰时冇嘅冇嘅，冇乜人听嘅，即系 冇人知 嘅 会 唔会？唔系即系唔系，我意思话即系上节目冇人听，唔系佢嘅演唱会冇人听，演唱会梗系有班 fans 啦。 但系佢知唔知啊？ 班 fans 咪知咯，咁啊梗系卖飞有哦，我都系佢真系演唱会我先知啫，即系佢成上埋啲节目，咦系，范岛真系嚟香港，咁我先知啫。咁我咪有，我梗系有听过你嗰啲访问啦，不过啲访问系要讲日文嘅，即系佢系日文，咁跟住嗰个主持就会即系。即係翻譯翻佢講乜嘢係啦， 意思係傳翻出嚟咁 啊。佢冇 cut 嘅，因為佢真係就咁錄嘅。 明白。 係啦，咁變咗佢可能一般人又唔想聽啦，叽哩咕嚕咁覺得係咪咁可能亦都對一般人嚟講啊，就算超時空要塞迷嚟講，范島真理係何許人啫？佢都唔係睇佢嗰代嘅超時空要塞嘅。係。係咪啊？係。係咪先？即係成日提起啫嘛，超時空要塞成日提起。林明明，林明明咁樣，但係其實佢哋對林明明唔係有乜嘢好大嘅愛㗎咋，講真啦，即係佢哋都只不過都最多記得海有幾喜愛，佢哋連嗰啲咩我的男朋友是機師啊，咩小白龍咩，全部都唔識嘅，佢都唔知道有啲咩歌嘅，係啊，嗰啲慢歌更加唔好講啦，其實佢嗰啲慢歌都已經出名，咁其實嘥氣啊，咁你實質犯到真理，我諗佢喺。外國是出名很多的即其實呢他經常出席啲即係美國啦、啊、或者啲世界各地啊甚至去好遠嘅都有人請佢去即係去嗰啲動漫節咁咁真係請佢去唱咁個個都一定要去唱啲林明明歌㗎啦去得動漫節就係咪咁佢都有唱嘅咁一定有唱海有幾愛咁佢哋係好鍾意好鍾意好鍾意即係佢真係當佢係林明明嘅啲人。即是等於咗㗎喇啲人直情咁係我唔覺得香港啲人覺得係咁。即係香港直情冇嘅 ,no body 嘅覺得係。咁你又話小忌廉啦啲人講到小忌廉係咩好咩咦佢記唔記得小忌廉當年唱小忌廉嗰係邊個即係小忌廉本人啦如果咁講啫。即係如果范島真理係即係林明明小忌廉都係一個人嚟㗎。冇㗎啦而家唔識㗎我都唔記得叫咩名字你而家問返我都。但嗰時其實係一樣㗎即係兩個喺當時呢如果你係嗰時有買下啲黑膠碟呢佢兩個都好多即係係用返佢呢個人物去出嘅唱片㗎當時。係即係佢咁你話佢係咪先至係第一代 Virtual Idol, 呢兩個。係囉。係囉。即係佢用咗嗰個角色名嚟去出㗎嘛係囉。係囉。咁其實咁已經係即係如果你要咁數咁佢哋咪都算係囉如果你話呢個係嘅話係咪 嗯 係咯，係咯，咁佢哋一定係啦，如果係咁，咁所以大家咪諗下咯，係咯，但係我就覺得唔係嘅，其實咁你睇下你點樣定位啦，你點樣定義嘅啫，其實就冇一個固定嘅定義嘅，點先叫做 icon？ 係 咪呢個太田貴子啊？ 但好就係太田貴子， 係。即係呢個我係小 紀念。嗰時佢一樣啊，出咗好多碟，係即係用翻小紀念嘅身份去做。咁小紀念啊，真係係個歌手嚟噶嘛？佢古仔入邊都係，佢真係個偶像嚟噶嘛？咁嗰時佢同林明明咪好勁咯，但係嗰時真係好勁啊，唔係講笑啫。 係。即係初代嘅 idol 呢類型嘅古仔係佢哋開始先。 哦，咁如果你講動漫入邊 idol， 肯定係啦。係咯。呢、這個就一定係佢哋係兩個係初代啦，係咯。咁如果你講話 virtual idol 咁佢都係嘅，咁反而喺個古仔入邊話 virtual idol 即係呢個時勢弱婦啊，即係呢個無限地帶二十三個就反而唔係咁紅嘅。係 係係，無限地帶我啱係啊，有個人唱 過反而即係即係叫做中文版就好紅啦，嗰只就係譚詠麟嘅《愛情陷阱》啦。 啊， 其實就係嗰只咯，《愛情陷阱》就係無限地帶嘅主題曲嚟噶嘛。係。係啊。咁當然佢隻歌有少少唔同嘅，由開頭嘅啫，但係個副歌係一樣嘅。 嗯， 即係你聽落去你就覺得，咦？點解後邊係情係我情陷阱嚟嘅？唔係，即係其實佢都係係咪勤澤廣明係咪？我作曲我唔係好記得，好似係咁上下。咁佢都係佢做翻嘅，即係唔係偷，唔係翻唱，因為其實佢 正式嘅，即係重新編曲啫。 重新編曲，不過佢唔係翻唱嘅，即係唔係好似平時啲歌咧買翻嚟嘅。佢當時作嗰陣係一雞兩尾嘅，係兩。是貨嘅兩個，同埋佢哋係應該係一齊製作出嚟嘅。咁只不過你出街，當然你抌出嚟只碟就梗係有前後腳嘅。但係其實佢製作嘅時候都係一同步 的， 一齊嘅，唔係邊個係邊個嘅翻唱，兩隻都唔係翻唱，兩隻都係，其實都係原曲嚟嘅。你可以話一隻就寫俾譚詠麟嘅版本，應該咁講嘅 version。咁另一個就係無限地帶嘅主題曲。咁但係當時就香港翻嚟好 hit 就係譚詠麟嗰只咯。咁肯定譚詠麟嗰只 hit 啲，因為你唱到周圍都係仲唱緊嘅。其實可能而家香港啲人對《愛情陷阱》就唔係好識嘅啦，調翻轉。但係呢只歌喺台灣或者第二啲華人地區仲係好 hit 嘅，大佬。係啊，或者 正常內地 係啦係啦係啦，內地好 hit 嘅仲係係啊，即係個個都會知道呢只歌嘅，但係好可惜嘅，你就係香港啲人就唔知啊咩譚詠麟都唔知識唔識係啦。咁你仲話做嗰套乜鬼咩話温拿嗰套 兄弟幫 係啊係咯 兄弟班啊兄弟班 兄弟班係啦佢可能寧願睇兄弟幫嘅你明唔明 係 佢夜佢睇阿Bob啊可能寧願係咁係啦咁所以係啦就係咁啦咁你呢扎就係、是、大家可以回顧一下其實呢啲咁嘅虛擬偶像啊 冇錯即係其實好早嘅動畫作品已經出現啦係咪個概念 有啲類似嘅嘢係啦。咁當時都冇咁嘅 CG 可以將佢變成 一個，即係冇咁嘅技術。其實最主要都唔係冇技術，係最主要冇嗰陣時啲電腦冇咁快啫。即係未咁。 冇電腦啊！直情 係啊，即係意思係個後期，因為佢涉及到 live 嘅 rendering polygon 嘅技術係啊， 十年代尾八十年代初啫喎，邊度有啊？冇可能 係啊，電腦都 哇嗰時做出嚟就恐怖咯，嗰個 外星科技啊，外星科技啊，變咗係啊。 啊，基本上四方嗰个惊嗰个嗰、那个角色系大佬，系唔会咁做咯，当时唔会咁做咯，咁佢就系用系用个公即卡通公仔咁样嚟去表达咯，咁但系我就觉得呢样嘢反而系永远都会受嘅，即、就、系、是、你用一个卡通公仔去做一个偶像咧，咁你而家你 Love Live 佢都系咁啫嘛， 系 Love Live， 系你可以整一个卡通版嘅 AKB 咁，其实咪就系 Love Live 嗰啲咪做紧咯，咁其实你其实唔系噶，其实好得意噶，内地佢唔系冇做啊，不过内地始终都系中意睇真人嘛，其实嗰啲咩巴拉巴拉史摩仙又好，嗰啲咩武法天女都，其实佢哋系有卡通嗰个版本噶 ，OK， 但系卡通个版本反而啲人就唔系即系相对冇咁受噶，佢哋系睇咗嗰个真人、那个特摄版啊。咁甚至乎嗰個特攝版竟然影響日本都拍翻套，即係好似武法天女咁嘅嘢咧。我就唔記得咗嗰套叫咩啦，即係又有幾個女咁變身嘅，佢揾埋啲好豬嘅女喎，仲要係咯，即係個樣又豬，個身形都豬豬地嘅，係都肥肥肥地，咁啊係啦，冇錯啦，真係屎啊，真係咁啊，都影響到佢哋都要整翻套，咁但係佢就竟然係跟佢哋係做真人咯，就唔係反而唔係動畫嗰個版本。咁但其實內地佢哋係同步有推動，即係嗰個卡通樣嘅，但係就唔，反而個卡通樣就反而唔係好推到嘅，好奇怪嘅，係啊係啊，咁咯，咁啊所以 嗱呢種咁嘅虛擬偶像嘢就要睇下點樣做啊，因為話就話係一個趨勢啦，話就話嚟緊啲人講到話唔使有明星㗎啦嘛，遲啲越整越真咧。嗱，你今次整呢個咩 Egoless 嗰個，其實佢個樣都佢都係比較真實㗎，佢唔係一個 2D render 㗎喎。即係我睇片㗎，我睇片啦。 我哋叫二圈三，我哋叫二圈三，即係佢起咗 3D CG 嘅 polygon， 但上面我哋圈咗二次元嘅。 哦，係咩？但係我見佢嗰個MV 出嚟嗰個公仔唔係 2D render 嘅喎。 咁我唔知喎。 佢係好似你打機咁嗰啲。 佢現場係 3D 全 3D polygon 好高，即係好後邊嗰副電腦好勁嘅， 即 係 佢嗰個變咗係 2D render 嘅。 係啊。個渲染係。 我見佢 MV 入面就唔係 2D render 嘅，即係佢你甚至乎咧，佢影佢背脊咁個影我就，你覺得好似有個真人 cosplay 咁添啊？即係佢真到咁真嘅。咁但係當然你正面睇就知佢唔係真人啦。你當佢 一睇表情位就知。 Final Fantasy 咁啦，即係佢係。增值都係你睇得出 嚟，膚色你要 係啦，但係你唔見到佢個面嗰陣咧，你覺得好真嘅，你覺得好似係有個女，咦係咪有個女 cosplay 緊嗰個公仔咧？咁即佢個 MV 做到咁嘅程度咯。哦，即係佢現場就唔係嘅，佢係一個 2D render 嚟嘅啫。 唔係應該叫咩？我哋叫二圈三啊，即係意思佢係 3D CG graphic， 但係個面係用 2D graphic。 咁咪 2D render 咯，你叫做。 但係如果叫純 2D render 係真係 2D 嘛？即係佢唔使建模㗎嘛，你明唔明先？建模係即係你會標咗一個真係真實立體嘅模，不過佢個皮膚圈翻而 2D render 就梗係講緊你係 render 一個 3D 模型啦，唔係就唔使 render 啦。2D render 就係一個術語，就係去將一個 3D 公仔，但係我將佢 render 到咧，好似一個 2D 嘅卡通咁嘅樣，咁叫 2D render。 明白。 OK， 咁佢本身一定係一個 3D 模型嚟嘅。 系，咁啊，如果系咁就， 即系佢系咁样做 ，OK， 即系佢现场唔系俾一个 3D 公仔嚟嘅，其实 系 ，OK， 明白，好，系啦， 好， 咁咯， 咁啊，咁啊，我都惯啦，都一个 都过瘾， 系 咯， 真系 过瘾，系咯， 咁啊，同埋可以试不同可能性啦，即系我觉得，譬如而家可能聚焦都系一个唱歌嘅人或者唱歌嘅团体，咁会唔会其实你个 Virtual Idol 未来会做紧啲，譬如真实同真人互动演戏咧？或者可能做第啲嘢咧，探究或者可能做話劇得唔得咧？或者現場一啲 live show 表演或者之類，咁可以撞好多唔同可能性咯。即係我覺得係咁。係， 咪即係其實以前咪試過做咩仙巴嘛？咁仙巴咁佢喺個嚟舞台度做啦。咁其實佢就喺個卡通度咧，即係佢播出嚟嗰畫面係卡通。咁突然間去到個畫面嗰度，佢一唰咁走出嚟，佢變咗個大頭公仔嚟嘅。係。係啊。咁即係其實呢啲嘢呢係一早已經係喺舞台度係有人試㗎喇，咁但以前就唔係電腦咁解咋嘛，咁咪突然間佢卡通突然間佢又走返出嚟又變返個真人扮演，咪真人扮演佢唔係咁嘅人啦，係佢係一個大頭公仔嘛，咁所以其實佢同嗰個卡通係好 match 㗎，即係佢突然間變咗真實咁走咗出嚟呀，咁呢一樣嘢其實而家佢哋喺日本都仲係有玩㗎，係即係其實呢個舞台嘅玩法啫，咁其實佢從來都有嘅，咁你去到現代佢咪加咗好多現代嘅視覺嘅方式囉，咁其實上次Naruto 嗰啲真人呢，其實佢哋都加入咗好多呢啲咁嘢喺佢嗰個戰鬥度㗎嘛，咁如果你玩得好呢係真係可以好正嘅，你可以明明卡通樣跟住轉兩轉跟住舞台出咗嚟就變成一個真人咁呢個呢，唔係佢哋係 match 好 match 過去最犀利係，即係佢唔係話做到求求其其咁啊，嗰個位咪攝緊，即係你真係覺得佢似得好似啱啱就係嗰個位，佢啱啱攝出嚟嗰下就佢就變成咗個立體，變咗個實物啊！即係佢哋係做得好好嘅，即係嗰啲即係佢哋嗰個好啦。咁你日本做舞台 show 係好耐歷史㗎啦 ，OK？ 咁香港嘅音樂劇仲有好遠距離嘅，咁同埋佢哋好多時都係音樂劇嚟嘅，好多時都係 musical 嘅，咁呢啲可以參考嘅，可以參考嘅。但係你話香港會咁做咧，我覺得香港唔會咁做咯。 明白。 即係香港咁樣做而做得好係好困難。係 好難。 同埋你嗰個睇嗰個 base 咧，你雖然你見到佢睇 I 0，你覺得會唔會可以有呢班咩 Egoless 嘅咁嘅 fans？ 即係其實我成日覺得佢呢一種嘢咧喺日本咧，我覺得其實佢似係地下偶像嗰樣嘢咁做出嚟。 OK，indie 嘢變咗， 即係佢地下偶像唔係代表佢係冇人睇喎，即係嗰個咧佢係有班小眾嘅人。 狂熱。 咁但係當呢班小眾嘅人越嚟越多嘅時候，佢咪破滅咯。 其实我觉得根本 AKB 开始咧，就佢根本就系走呢、這个咁啊咁嘅方式嘅啫嘛，佢咪就系喺秋叶原嗰度整个场咁啊表演啫嘛，佢唔系咩嚟噶。咁只不过佢整下整个草嘅人真系好多，同呢班人真系好消费好劲。初初冇人睇噶，佢哋话最初好拍乌蝇添啊，最初咁啊唔知点啦，后屘就越嚟越成功，咁而家好成功啦，当然。咁如果你个人数数到咁上下咧，你咪觉得佢好劲咯。但系其实我觉得佢个形式其实系似地下偶像嘅，因为佢哋系一个固定嘅场嘅，佢有个自己嘅场咧喺度做噶。 嗯， 即佢哋就系所谓系可以接触得到嘅。嘅偶像啊嘛，佢唔 系 好似你睇電視嗰啲咧，哇高高在上 咁樣， 係啦，遙不可及。呢班唔係嘅，好近距離，你可以喺呢個台上面去睇佢。咁當然啦，呢個感覺係好親切嘅。 嗯。 咁所以佢亦都降低咗門檻咧，就唔需要呢班女仔嘅表演性咧，要可以同嗰個級數去 match。咁所以佢可以又唔使好似嗰啲咁靚，又好似唔使嗰啲唱得咁好，但係我唔係話佢可以完全唱唔到啊。但意思可以你爭啲。咁因為你呢個你始終係一個local 嘅偶像或者一個地下偶像咁嘅定位啊，係唔係？我而家咪成日有時貼嗰個砌模型女嘅個日本妹，即係嗰個真係砌嘅喎，佢唔係講笑喎，即係佢唔係就買翻嚟玩，佢真係砌噴曬油。嗰、那個其實以前咪又係一隊即係嗰啲所謂地下偶像其中一個嚟啫嘛，唔係 low body 嚟㗎，其實你唔可以話佢係 low body 嚟嘅。咁即係大意思即係咁咯，即係其實佢哋唔係一啲即係。雖然啲人哋有好多個層次嘅偶像都，咁但係香港冇㗎，偶像咪一定係電視台啊，一定係嗰啲㗎啦，冇㗎，你係咯，咁即係啲人唔認受啊，或者咁講嚇，啲人唔係咁容易會認受嘅，你好易就變嗰啲咩 FFX 嚇， 係嘛？會唔會啊？ 都好正常啊， 即係 FFX 都好啲啊，係嘛？起碼佢都覺得佢係好 cheap 嘅偶像，都係偶像係嘛？系咯，咁好易你就会变咗嗰啲 cosplay 女啊，喺啲 cafe 度啊，喺女仆 cafe 度唱嗰啲啊，会唔会啊？唔系，其实香港都有一队系 under 咗一个日本机构嘅偶像组合噶，唔知大家知唔知啊？吓， 系啊，哦， 嗯，咁都有时喺旺角唱下嘅，吓， 哦， 吓，我见过先啦，吓，即系起码睇过有片吓，系咪？新年知我讲边队啊？我唔记得叫咩名啊？即係，但係佢後面間公司係日本公司嚟嘅，唔係講緊唔係香港喎，係啊，但係都係如此嘅咋，係啊，其實大家其實佢有冇派台歌嘅咧？好似冇嘅係嘛？ 嚇，咁應該冇啩？ 係應該冇啊，係嘛？咁係咯，咁做咩嘅咧？其實我唔係好知啊，係啦，咁其實可能某程度上仲衰過做 KOL， 如果係咁，係啊，就係咁啦。咁所以你香港能唔能夠喺咁樣殺咗出嚟咧？其實係一個。好大個 question mark 咯，係咯，係咯，即係我諗打香港，不如打成個華人社，即係華人區啊，會實際啲， 嗯， 係咯， 明白， 係打華語圈子喎，實際啲，香港圈子，我不嬲都嗰句啦，你打到第啲圈子，香港就打到㗎啦，唔使打㗎，香港係自動嚟㗎，但係你一開始就打香港咧，咁你就俾香港啲觀眾即係打沉你嘅機會就好，即幾乎達到 200% 可以講。係佢唔會支持你㗎，佢就係你就係嗰句你係香港出佢已經唔睇你㗎。係咁除非你一開始你就好大囉。即你最少係要賴住好大嘅傳媒呀、啊、咁樣推出囉。如果唔係係非常之困難囉。係囉。係咁啊，咁你話地下組合呀、啊、定係呢啲呢其實而家日本唱嚟香港我哋都有即係有遇過嘅，係係，即係嗰時識人有搞啲唱歌嘅組合過嚟香港唱，咁嗰啲就唔係話電視入面大家見到嗰啲啦，即係可能佢喺日本都係有好多唔同嘅地方都有佢自己一啲嘅人喺度玩音樂噶嘛，咁但係好奇怪就原來香港係有人識嘅，你又唔知喎，即係呢哇都咩人嚟㗎咁樣，啲音樂又好怪嘅，你唔好以為你講呢啲流行音樂係啲好藝術嘅，即係好怪嘅，佢唱得好怪，因為用啲音樂好怪，喺度敲啊，或者敲啲嘢咁嘅，咁係一種好藝術、好特別嘅表現。但係你以為冇人聽咩？但係原來搞翻一場半場咧係滿座嘅喎。咁嗰時我哋都有識人搞過，係即係我哋都有份去即係接待下佢哋嗰啲歌手，係咁啊，咁都見到係其實個反應係有嘅，即係原來香港有好多即係識嘢嘅人，但係咧。呢啲人係即係可能你咪可以做到一場囉、 嗯、 就係咁多啦 咁你再多都唔好㗎，咁咁一場就坐曬啦。 係 啦， 係 啦，係啦，冇錯啦。咁你可能你開開第二場都已經又爭啲啦。咁你可能你又咁樣係咯。咁你就算嗰時話俾人拉咁嗰啲咧，嗰啲鬼佬咁就嚟上，其實佢哋有佢哋嘅 fans 㗎喎。係咯，咁所以其實香港係有一班識音樂啊，有會追一啲另類啲嘅人，但係個人數就唔多啦。問題係， 明白， 係啊，就係呢個問題啦。咁你變咗你做唔大嗰個量嘅，因為你網上啊咩，成日都要講個量嘅。你嗱，你話坐曬二千人好勁啊， 係 二千人呢個人數喺網上係 nothing， 咁 係 啦，一定 係嘛。即係如果你嗰個嘢得二千個 like， 就係冇人 like。佢系咁样讲噶嘛？佢真系要有一班师奶细路，哇唔知做咩衫唔识执都唔知系咩嚟，就系俾个 like 你，咁你话啊好劲啊，几万 like 啊，咁或者过百万啊，咁下下讲呢啲啊，咁你变咗你点搞啫？你实体做又唔同啊！我一场演唱会我坐满二千人已经好好啦。 系哦，仲有錢嘛？佢嗰啲人唔係睇喎，佢係俾錢嚟睇喎。 冇錯，佢俾真人睇。 咪咯，佢唔係拗花生，拗花生咁滯喎，大佬。 佢八百幾蚊嚟睇，跟住仲你都未計後面仲要買嘅。 係咯，仲要買兩件熒光棒打底。 冇錯。 咁我平均都會買一件衫啩，嗰啲買啲熒光棒嘅人。 最少成千人啊，坐唔止 啊，一千蚊啊，差唔多千蚊得㗎啦，你搞啊嘛。 每一位喎，咁 每一位 就算佢得二千 三百萬 好。 唔係喎，你二千蚊而家二千人已經三百萬㗎啦，一萬咪咯。 係啊，係啊，係啊。咁所以呢啲咪就係佢哋而家可能佢日本嘅策略，就係佢迷嘅人咧就好迷，但我唔使人多嘅。 嗯。 係啦，我唔需要全日本人中意我嘅。 冇錯啦。Special population 喎。冇錯啦。咁我地下偶像可能我就係有班咁嘅麻甩佬，係唔係？係就係嗰幾百人佢中意我，但係佢一隻碟買過百隻嘅，咁唔得咯。 嗯， 佢送錢我使，咁，但係嗰啲就有時會有啲人黐線㗎啦。咁之前咪就係發生過話，有一個係咪話即係打到有一個入咗醫院啊嘛？嗰時咪話有個地下偶像女咪俾人襲擊嘅，你記唔記得？早一兩年 啊之類啦，好似有事。 斬定咩？唔知啊，好重傷㗎，直情係啊，瞓咗醫院嘅。咁就俾啲狂迷係啊，咁所以其實都有啲咁嘅事。咁但係就係太過狂啦，嗰班人就係咁啦。咁你集中咗一班，喂佢會買得你過百隻碟，佢唔係狂嘅就奇啦。咁呢班人到底佢嘅情緒穩唔穩定嘅咧？你都唔知啊。咁你知啦，有時你因愛開成恨嘅喎，做咩？喂，佢真係可能佢真係好中意嗰個女士，其實咪有啲以前係咪即係去飲花酒嘅嘛？我覺得有少少咁啊，咪有少少似咁咧。 都有 即係嗰個咩小姐咁樣，啲咁嘅感覺咯，我覺得有啲。咁佢咪成日去咯，成日嘥錢去，成日去。咁佢就覺得喂，我嘥咁多錢喺你身上，佢覺得嘥咗佢身上喎。但其實佢去咗個演唱會啫嘛，都唔係落咗佢袋嘅。可能佢經理人俾咗好少錢佢嘅啫，大佬。咁佢就覺得我付出咗咁多，你係咪要俾翻啲咩我咧？咁佢總之佢要嘅嘢得唔到嘅時候，或者有啲咩令佢唔滿意，佢咪斬佢咯，做咩？唔係啊，講真噶，係啊，即係其實而家啲人點解咁唔滿意？即係。band die 咧，其實因為佢覺得我俾咁多錢啊啲玩具，你套卡通都唔整得到似樣嘅俾我。 嗯， 係。喂，其實而家係呢隻心態嚟㗎，好恐怖㗎。咁同埋佢哋仲覺得呢個心態係冇問題，呢個心態而家好有問題啊！如果你都覺得冇問題就算數啦，我哋遲就擲日再討論有咩問題。OK。 好。 係，其實好有問題嘅，係啊，係啊，係啊，係。好。 好，就咁。Thank you。